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。 也许你还没有去过香港，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地名，那就是红馆。这是一个粉丝追随偶像的圣地，也是图片记者疯狂的扼杀相片的海洋。无数的鲜花还有掌声伴随着一个歌者的孤独和荣光。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坛公认的最高的表演舞台，其实也见证着华语流行音乐的人世沧桑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于红馆的歌声。在红馆歌唱的历史当中，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些钉子户，他们在红馆舞台上表演几乎占据了历史的半壁江山。谭咏麟、许冠杰还有珍妮。1984年，在刚刚建成不久的红馆，珍妮连续举办了7场歌唱，可以说是场场爆满。她也是在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进入红馆开歌唱的女歌手。当年她在舞台上的第一场开场曲叫做《奋斗》，这是她第一张粤语专辑的主打歌，也暗合了几十年之后一部火遍全国的电视剧的名字。 痴路，无论受尽多少风霜，无论再要奋斗几次，才共你道得彼岸。为你实现万千美梦，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，宁愿奋斗到百千次，闯出幸福快乐乡。同我两手相牵，翻千分热千分光，燃亮着我的爱，为你照前方。同你披荆斩棘，为你冲破千 歌词和歌名都非常的应景着80年代香港的时代声音。重新的去翻开80年代的这张演唱会的录像带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珍妮除了主打歌《奋斗》之外，还有一首歌是每晚必唱的《再度孤独》。即使她是在结束了演唱会，还会重新的回到舞台上再唱一遍，因为实在是太贴切她当年的心情。80年代初，珍妮是香港最红的女歌手，而她的先生傅生是最红的男影星。这对荧屏夫妻非常的恩爱，只是天妒英才，傅生在83年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。再度孤独这首歌就是珍妮为了纪念他而唱，所以每次演唱都会泣不成声。